们今天是第五堂课啊。那个《心经》啊，反正长可以讲的长，短可以讲的短，我们就看情况好了。但是我想10堂课是跑不掉的啊，因为我觉得五蕴啊这一块啊，我打算那个花多一点的时间啊，稍微讲点细节。原因是啊，如果我们只讲，我记得上一次啊，我们大概讲了这个五蕴的，它可能啊，这个八识它的各自的功能性啊。可是如果我们的学习只到此为止的话啊，就是五蕴这一块，可能对你们的帮助没有这么大，你只是有一个概念。那之后你会说，那我要做什么呢？对不对？我心经上完之后，我学了这些。好吧，不管是知识也好，常识也好，那我到底能做什么？所以啊，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啊，我们五蕴啊，要稍微多讲一点点，要讲啊，到底我们能做些什么事情，能够该帮助我们去改变这个生命的轨迹？我觉得这个东西啊，对我们来讲可能比较有实际上的作用。等到你心经学完，你会有一个大概的概念，那么你会知道说，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说，哎，那我知道了，从现在开始，我得做些啥，我可以改变我的未来，或者我可以真正做到我能够离开这个六道轮回。那这个我觉得对大家来讲可能帮助还比较大一点啊。所以啊，我们今天呢会接着讲五蕴，除非有剩下的时间啊，我们就会开始去讨论。为什么五蕴是空的？为什么五蕴皆空？这个可能是下一步啊。但是在讲五蕴皆空之前呢，我们先要搞清楚五蕴到底是什么，那八识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能做些什么去改变我们的未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今天的重点啊。那还是一样，上课的时候你得把那个五蕴的纸啊，你要放在前面啊。这一堂课我们会继续用这张纸。那么我们上课的内容呢，今天呢也会有一些关系到唯识学。唯识学是一个比较深的理论，但是你不用担心，我们只讲一些皮毛，会让你知道说我们到底能做些什么啊，改变我们的未来。那我记得上一次啊，在经文啊，这个我经文也放我旁边啊，我记得这个舍利弗出来了嘛，对吧？那个这个是佛陀的大弟子啊，以。智慧文明啊，这个舍利弗出来了。那么他啊，这整段他跟观世音菩萨中间的这个对话，就把整个心经啊的内容给引发出来了。那我们来稍微复习一下，到底舍利弗问观世音菩萨什么事情啊？他说啊，这个善男子啊，其实善男子也就是善女人啦、啊，包括所有一切啊。发心修行的人，我们就称为善男子、善女人啊。他说啊，这个舍利弗的问题啊，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他问什么呢？他说，如果有人，他就问观世音菩萨啊，观自在菩萨，他说，如果有人呐、啊，想要学甚深般若波罗蜜啊，不是浅啊，是深般若波罗蜜，云何修行啊？到底要如何修行？那你现在要回到他这个问题的本质啊，什么叫做？甚深般若波罗蜜，上次我们讲过了，般若波罗蜜啊，是带我们回老家的这个智慧来，或者回到我们最原始的那个状态的智慧啊。我们有说这不是人世间的智慧啊，是空性的智慧。人世间没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啊，或某一样东西去 match 这个字，所以它的翻译啊，就直接把这个梵文般若两个字就翻过来了，就我们称为般若啊。他说，如果你想要。修行啊，这个般若智慧也一样，你可以修得很浅的层面，你也可以修得很深的层面。那今天舍利弗是问说，我就是要问我如何修到甚深呢？最深最究竟的这个般若智慧，也就是说，我如何成佛了？我如何能够大觉了？我如何能够永远的离苦得乐？我就要到对岸去了，就是那个究竟的涅槃，究竟的对岸。不是这中间的小岛，或者还是在我这个中间，或者是小乘人的一个偏空，一个小小的地方，不是的。他说，我就是要问我如何成佛，我如何大觉，我如何能够回到我最初的那个状态，永远的离苦得乐，究竟涅槃。这一个是舍利弗的问题。所以你再看舍利弗问观世音、观自在菩萨这个问题，你得先把这个问题给看懂。 所以他这个东西是在讲大乘，我叫大觉，我要成佛，我不是在修小乘人说，哦，我只要这个自己出离，我不管其他人，我也不是在修人天乘哦，我也不是说我要在六道轮回里面当国王，什么当这个大副长者都不是，我今天要修的是究竟涅槃，一次到位。所以他问观自在菩萨，怎么修啊？怎么修啊？那个法门是什么啊？为什么？因为观自在菩萨，他就是一个行深般若波罗蜜多，般若波罗蜜多，他已经证悟空性的那个大行者。所以舍利佛这样子一个有智慧文明的大弟子，他才够资格去问观自在菩萨这个问题。所以整个问题的核心，其实就是说我如何证得究竟涅槃，最终的那个境界啊。所以呢，观自在菩萨，我们上次我记得讲过啊，他说啊，他告诉了这个舍利弗两个 tips，他告诉舍利弗啊，他说如是问已啊，尔时观自在菩萨摩诃摩摩菩萨摩诃萨，他告诉这个舍利弗，他说舍利子就是舍利弗的意思啊，就是他有的人叫他舍利子，有人叫他舍利弗，舍利子其实是有原因的，他的妈妈这个。长的那个眼睛啊，有像舍利的那个鸟的眼睛，所以他生的这个孩子啊，他们就称他为舍利子，所以这是这个那个舍利弗的那个名字的由来啊。不过不管他这个他的名字，他说啊，观自在菩萨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若善男子、善女人，就是任何想要修菩萨道大乘的修行的这些男人、女人们啊，任何修行人。他说啊，行甚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你如果想要修最终这个究竟的涅槃，你想要证得这个最甚深的这个空性啊，你要做两件事情，actually，哪两件事情呢？他说啊，舍利弗啊，他说色不异空，他说你必须要去观五蕴性空，你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个你要能够证得五蕴皆空。第二个呢，你要能够证得诸法空相，这一个是观自在菩萨丢给舍利弗的两个 tips。第一个，你要证得五蕴皆空，五蕴皆空是什么？就是把我执给断掉了。这个是讲比较浅层的我执啊，就是说你执啊，这个五蕴色身啊为我，你觉得哇，我的这个身体啊，我这个五蕴啊，我的想法，我的眼耳鼻舌的身意啊，我的这个心里的想法，我的所有的一切啊，是这么的真实，我的感受是这么的真实。他说，你第一件事情，你就必须先断掉，你要知道五蕴皆空，五蕴性空。什么叫做五蕴性空？就是你五蕴所合而成的这个色身，其实是缘起性空。性空啊，如果你没有办法马上 click 的话，你就多加一个缘起性空。诶，讲到缘起性空，那可能大部分的同学就说啊，那我记得了，就是我这个五蕴合而成的这个身体啊，我的身心啊，其实也是因缘生灭的。也是因缘生灭法，就是在因缘具足的时候就出现了。因缘不具足的时候呢，我这个五蕴身心也就没有了。对，你就要记得因缘生灭，所以你的五蕴啊，其实是一个因缘生灭法。那他告诉你，第一个你要证得这件事情，但是光是证得这件事情不够，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要证得诸法空相。什么叫诸法空相啊？他是说，诸法就是所有一切的万法，对于你所承载的一切的法，这个法啊，你千万不要把它解释成只是佛法。万法呢，就是说对于你所存在任何的东西，有概念性的， 听 能 不 够看得 见， 到，听不到了吗？一切存在的东西，我们都称为法。哦，佛法是万法中其中一种。它告诉你，你要证悟两件事情。第一个是五蕴性空，就是你五蕴合而成的身心啊，其实是缘起性空，是虚妄的。第二个呢，心外无法，所有啊，对于我们存在的万法，也是缘起性空，也是虚妄的。 他说你必须证得这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我空，第二个呢，你要断你的法执法空。你这两件事情你证悟，你证悟了，那这个时候你就能够究竟涅槃。哦，先把大纲稍微讲一下。所以呀，那我们今天又要稍微再回过头来，回到讲五蕴，为什么呢？因为佛陀要告诉我们，就是说，其实佛陀或者观自在菩萨都一样，他要告诉我们，五蕴其实是虚妄的。那你就有几件事情，其实你想要把心经学好，或者说你想要把我们这次所上的课，你想要把它学懂一些东西，那你必须有一个最基本的东西，你得懂，就是五蕴。而且你不但要知道什么是五蕴。你五蕴啊，最基本的，你要五蕴能够背得下来，色、受、想、行、识。我们这个上课的同学，除了两个小朋友十几岁，大部分都是四十几岁，可能到60岁。这20年中间，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讲，色、受、想、行、识这五个字是肯定要能够背得下来的。再来呢，五蕴所五蕴结合成里面还有一些元素，你要把它背下来。这是最基本的。如果背不下来的话，你真的没办法把这个东西学好。上次我们讲过啊，色、受、想、行、识这个色字啊，比较简单，我们都知道说色身嘛。那上次也讲过啦，地、水、火、风啊。那么再加上我们的五根，五根你一定要能够记得，你肯定要背得了啊。眼、耳、鼻、舌、身这个东西呀、啊，是我们的色身。或者说，我们讲色法啊，颜色的色，有致癌性的物质，但是有致癌性的物质，你未必看得见呐、啊。细菌也是有致癌性的物质啊，所以就是说，其实它是一个色法啊，是存在的。你在某一种层面上，你是可以听得到的，或摸得到的，或看得到的。有的时候看不到，只是因为我们的眼睛不好使。但事实上，它是存在的，它是有实体存在的啊。这个东西叫做色法，所以这个比较简单，大家都知道我的身体地水火风，以及我有眼耳鼻舌身，我的身体啊，这大家都知道。但是受呢，你就要记得啊，进一步你要知道什么叫做识。识啊，就是说我们说常识的识，对不对？识是什么意思？识啊，就是说你的根，你的眼耳鼻舌身。跟外面的色、声、香、味、触会接触，接触之后呢，你会生分别，这个就叫做视。所以你看啊，你的眼睛是不是你的眼根？你的眼根呢，会接触到外面的色尘，你会看到东西，看到东西，你的眼睛呢，会做一些最基本的分别，这个东西就叫做眼视。那同样的嘛，你的耳朵啊，耳根。你会听到外面的声音，你对于这个声音会稍作分别，这个东西叫做耳识。所以我们有眼识、耳识，然后呢，鼻对香，对不对？舌对于味，我们这张讲义上都有。你的身体呢，对于外面所有的触，那个触感，所以我们会有前面的五识，前面的五识啊，叫做受，领受的意思，就是接触外面所传进来的信号。这个部分呢、啊，应该也很简单。好啦，这个受啊比较简单，因为它就是纯粹一个你跟外境接触所收到的讯息。比较复杂的开始是想、行、识啊，一个比一个复杂。想是什么呢？想就是我们所说的第六意识，就是我们的意识啊，我们的心意识，我们认为存在的，就是我们可能很多人讲说我的大脑吧，我的大脑会 process。有些人说是他的灵魂，有些人说是他的大脑，但是这就是你大概基本上就是我们的大脑。你想想看啊，这个想是用来干嘛的？想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它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分别。想啊，就是我们的脑子，它最重要的就是分别。你有看到那个受下面写领受，你前面五根它最重要的作用就是领受外界所传进来的讯号。那么这个想呢，是加以分别，所以其实你看啊，如果今天有一个我的眼睛啊，我们上次有讲过，看到了一个红色的一个圆形的，其实对于眼睛来讲，它根本没有红色、绿色，它就是 simply 它的视觉神经就接受到了一个这样子的颜色跟一个这样子的形状。 而它会 pass 到你的那个脑子里面那个想，你的想哦，会知道说我学过，这是红色，这是圆形，而且这个红色跟圆形我曾经学过，它叫做苹果，而且这个苹果我会根据我这一辈子啊，我曾经学过的知识，我知道它可以吃，而且这个苹果是很好的东西，它含有非常丰富的维他命 C，每天吃一颗苹果可以长寿，这个就是你脑子这个想，它所做的分别。其实想啊，它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一个。如果我们上次那个姚如曾经同学曾经献出一个打油诗啊，这个想它没什么，他就坐在门口，他不前面有五个人在那儿做买卖吗？那个想啊，就是在那里做分别。他也没干嘛，他就不停的在分别，不停的在分别，其实也没有所谓的善跟恶。他呀，当然会有好的心思跟坏的心思。其实第六意识是有善恶的，但是啊，第六意识它有一个怎么讲？它有一个特性，它虽然呢有善的想法跟恶的想法，但是啊，它的那个想法啊，其实都是一直出来，一直生灭，一直生灭的。你自己去想想看嘛，我们是不是脑子里面有 full of 所有的妄想跟所有的幻想？我们大家都想各种的想法。你在洗澡的时候，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在发呆的时候，或者你在跟人讲话的时候，其实你的脑子无时无刻啊，没有很多的想法会出来。但是这些想法是生灭的，就是它生出来之后，它马上就灭掉了。它有的时候呢是停留了几秒钟，有的时候是几分钟，有的时候是几天。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想法每天不停的在改变，我们的喜好也每天不停的在改变。有的时候我们喜欢一个人，哎，后来就不喜欢了；或者我们讨厌一样东西，后来觉得这个东西挺好的。我们喜欢的食物、喜欢的东西，不是一直都在改变吗？这个就是想，它是 full of thoughts，right？它是有各种每天都在打妄想，各种不同的妄想，但是它是没有根的，它是不停的生灭的。你就去想这个想，它的特性就是这样子，它不停的在做分别，它是有好的想法跟坏的想法，它是有时候是行善，有的时候是行恶，但是呢，它是一个没有根的一个妄念，不停的在生灭，不停的在生灭，这个是想的一个特性。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第六识。或第六意识，那第六意识，你看到那个方格子里面，是不是它所相对的是什么？是法尘，眼睛对的是色尘吗？耳朵对的是什么？声尘，眼耳鼻舌身意，那意对的是什么？对的是法尘。那这几个名词，你看一开始的时候，同学说：“哎呀，好多名词哦，我一个都记不得。”其实你看每一次上课，不就是这几个名词吗？上着上着，其实你大概就也都清楚了，啊，那法尘是什么？法尘是外面这些，你要去记得，法尘就是外面这些色、声、香、味、触，这些所进来的这些讯息，它所泄露下来的影子。什么叫泄露下来的影子？就是在你的脑子里面有一个记忆在这里。你的脑子啊，你要知道啊，你的眼睛啊。或者你的眼耳鼻舌身呐、啊，那五个兄弟不是在外面做买卖吗？他就接触外面的色声香味触啊，这些东西进来，有人说了我的好话，我今天听到一个好听的 music，那么我今天看到了一个什么事情哦、有人赞美了我，有人辱骂了我，或外面发生了好多的事情啊、这所有的事情全部都像泄露的影子，掉在你的法尘里面。所发生的这所有的事情啊，在那发生的当下，其实它就消失了。你要仔细去思考这件事情啊。刚刚有个人骂了我，其实在他骂完的那个刹那，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没有了。你的脑子却一直在 process 这件事情。有人骂我了，有人骂我了。其实啊，你在 process，你其实是在去 access 那个法尘的 database。因为外面所发生事情已经结束了，你没得攀援了。你真的攀的是什么？你攀的是法尘。所以你要了解色、受、想，它这整个巴士是怎么运作的。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清楚，否则你没有办法下手去 fix 那个所存在的问题。好啦， 外面的你的眼耳鼻舌身，每一天都在外面做买卖，外面有色声香味触，你只要醒着，就有讯息会进来。这所有的讯息，当它发生的那一秒钟之后，它就结束消失了，因缘生灭嘛，没了嘛。那个人就在3天前骂了我一句话，早都结束了，这件事情没了。但是我的心还在想，为什么？因为发生的那件事情，我听到的话，我眼睛所看到那个人狰狞的面目，泄露在了那个法尘的 database 里面，所以我的想，不停的去 access 那个法尘里面的 data，所以我去 process，不停的想，不停的分别，哦，这个东西啊，你就要知道什么叫做法尘，就是曾经发生的事情，早都结束的事情，已经消失无踪的事情，泄露在法尘，所以你去想。你的这个想啊，就是我们这个第六意识，我们的心意识，每天就去攀缘，攀什么？早都已经结束的事情了，就是去攀那个泄落下来的影子。原来事情早都灰飞烟灭了，但是他放不下，天天去攀缘。其实啊，那个想，他本身并不会去攀缘，他只是会去，哦，东西进来了，他就做 process；东西进来了，讯息进来，他就 process。你知道谁呀、啊？他是受了谁的影响？每天去想谁对我好了，谁对我坏了？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对我有了影响？所以我啊，得做些什么事情，日后啊，确保这件事情不会再发生，或者我喜欢的这样东西，我一定要把它拿占为己有，变成我的。大家可能上次听过课的都猜得到。这后面有一个 backseat driver，这后面那个真正的老大，那个大的 boss 叫做行，就是我们所讲的第七识。这个行啊，就是很糟糕的那个行啊。行呢，它的问题是什么？这个行啊，就是执着，无限的执着。我们刚刚有讲，这个想是不是一直在分别，一直在分别，但是它都是一些生灭的想法。脑子想想了一件事情就消灭了，出现一件事情它就消灭了，但是这个行啊就厉害了，这个行啊，行啊，那个同学没有静音的要先把静音，因为我会听到你们的声音，所以你要先静音下来才行啊。好，这个行啊就是那个执着，这个行是什么呢？那个 Emily 你要静音啊，行是什么？行是执着。他执着着这个阿赖耶识啊，他觉得阿赖耶识就是一个真正的我，他觉得阿赖耶识就是我，我啊是真实的存在的，我所对面这些万法，所有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存在的，这个就是行，行是非常的执着，而且他执着是什么？就是执着有一个我，他执着这个阿赖耶识就是我，所以啊，阿赖耶识啊。为什么它发出的这个散出的种子？我们等会儿会讲啊。阿赖耶识是不是说之前有讲过，它一面接收所有的种子，是不是你发生的事情，每一件的事情，你的身、你的口、你的意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的种子就会丢进了我们的阿赖耶识，它一面吸收、吸取这些所有的种子发生的事情，它另外一面怎么样呢？把种子丢出来。它一直丢出来，那个种子啊，在那个阿赖耶识那个方盒子里面，那个黑盒子里面成熟了以后，就会被散出来，就是再散出来。阿赖耶识终其一生，他所做的事情就是在接种子跟丢种子出来。所以，我们这一生的轨迹，我生出生在谁家里面，我长得怎么样，我有没有眼睛，有没有耳朵，有没有鼻子，我小时候父母疼不疼我，我会碰到谁。我长大了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这终其我们终其一生所有的轨迹，就是阿赖耶识一直丢种子出来，没办法。所以阿赖耶识它本身没有什么善恶，它也没有想法，它就是不停的接种子、丢种子。所以不是那首诗说有一个灵巧一个呆吗？那个灵巧的是谁？就是行。其实那个行不是光灵巧啊，它是非常的固执。直取，它不灵巧，它而且呢，very manipulative，它执着，它对内执着，它执的第八识这个阿赖耶识哦，他觉得就是他自己， 那个自我意识就在这里，那个我存在，哇，我执着的有那么一个我的存在，就是他的执着。对外呢，对外他会去 manipulate， 他会去 drive 这个第六意识，让第六意识产生一些想法，之后再去影响前面的五识去做很多的事情。你就知道这个行啊，不是灵巧啊，灵巧是一个非常这个美好的字眼啊，它非常的执着。而且呢，他非常有控制欲啊，非常这个行啊，其实是比较可怕的一个角色，在这个八识里面啊。那个识呢，没什么想法，他就是你给他什么，他就收起来，时间到的东西就丢出来，他本身是没有什么善恶想法的。所以你去想想看啊，这个种子丢出来啊，是谁去接？一定是第七识嘛，因为第七识觉得第八识的所有的种子都是他的。所以那第八识的种子一丢出来他就去接，一丢出来他就去接。那如果今天第八识一直丢种子出来，没有人去接，其实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就是因为有一个行在这边，他对内不停的在接种子啊，他这个我在这里，所以那个生命的轨迹就一直走啊，一直走。那么对外呢，他会去影响第六意识做很多的事情。所以你去想这个事情啊，就是说你真正的，所以我们在讲啊，其实这边都有一些唯识学的概念在里面的，必须要讲清楚。为什么？如果不讲清楚，你这堂课上完，你根本不知道你该做什么。那现在就告诉你，这堂课上完，你到底能做什么？然后这反而是心经，其实最后你会有的收获。你去想，这整个受想行识啊，或者是色受想行识前五识。或五六七八，你去看前五识以及六七八识。我们不是说我们要修行吗？那我们要改变这个阿赖耶识啊。我们怎么做？其实前五识，你去仔细思考这个问题啊。前五识啊，跟阿赖耶识你根本没有办法改变。为什么？我的眼睛就长这样了嘛。那我鼻子长这样，我会碰到谁？你能改变吗？改变不了。那就是一个业力的一个显现，而第八识这个阿赖耶识呢，你也没办法改变啊，因为你曾经做过的事情，它就在那里面了。你在没有修行的情况之下，你是不可能改变的，因为你就随着生命的轨迹继续走嘛。你曾经做过的事情都在盒那黑盒子里面了，那么它就在里面成熟。你有办法去控制哪一个种子什么时候成熟会被丢出来，哪个种子永远不会成熟吧？你没办法控制啊。所以第五前五识跟第八识是你是没有办法控制的。你去想一想，你唯一能控制的是什么？你唯一能控制的是第六跟第七。你还有能力去控制你的思考。你没有办法控制你在没有修行的，你在你应该讲这个是鸡生蛋，蛋生鸡的一个机制啊。我们现在开始要修行了。在我还没有修行的时候，我是没有办法控制明天或今天晚上或明天早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它该发生的事情就发生了。但是因为我现在开始修行了，所以我能控制什么？我能够控制的是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的反应，这个是你能控制的。如果啊，你没有修行的话，你连这个反应你都没办法控制。你觉得你有办法让自己不生气？你想不生气的时候就不生气吗？那个人打了我一巴掌，你能够不生气吗？你可能要回打他一巴掌，或者你要做 do something 去报复，或者哦 at least 这个人很凶，我没办法报复，我以后要躲着他，或者我要 do something。总之，你没有办法控制会发生的事情，但是你能够控制。如果你开始修行的话。因为你开始修行，你改变了你的心，你改变你很多的这个心理的想法跟价值观，你开始会改变你的行为模式。那如果你不修行，真糟糕，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没办法改变，而且呢，你的对应就会照着你原来的那个，你的那个行为模式，那个 momentum， 然后这个轨迹就会一直往前走，到最后你就死亡了，你就之后再去投胎。但是因为我们现在开始修行了。所以我会改变我的想法以及行为模式。当我改变了我的行为模式的时候，哎，很有意思哦，我就开始改变进去我阿赖耶识的种子了。 因为他打了我一巴掌，我再打了他一巴掌之后呢，这个剧本啊，就朝着我们两个互相打了对方一巴掌的那个路去走去了。然后呢，就进到我阿赖耶识。如果今天我不生气，或者说我没有以怨，就是说我没有我不要讲以德报怨，就是他打我，我没有回答他，我现在就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走。走的另外一个剧本，所以从这个点开始，我的生命轨迹开始改变。所以能够着手的啊，其实真正你能够改变的是什么？第六跟第七。但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七识是潜藏在深层意识的，你没办法去触碰它。就像那个你觉得阿赖耶识是真实存在的那个我。你没有办法去触碰到那个深处，所以你没有办法直接对第七意识着手。你真正能够着手的地方是第六意识，你唯一能够修行的地方是第六意识。你会从第六意识开始着手做一些事情，去改变第七意识。那么，当你第六意识跟第七意识完全改变的时候，你的第八意识跟前五意识就会翻盘了，你的第八意识就会回归，把所有的这些，你就会回归啊，所有业力啊，我看看要不要讲到这么深，这段先不讲，你就知道说你的第八意识阿赖耶识就会回归到你的如来藏，所以你能做的是从第六跟第七意识着手，但是因为你能够应该这样讲，你能改变的是第六跟第七意识。但是第七意识太深层了，你没有办法去触碰到它，所以你能做的只能从第六意识着手。这个东西是从今天你上完课以后，你真的回去可以做的事情。那你可能就会问啊，那这个第六意识你要怎么着手？我们其实有，我们上次上课讲过，这个我们学佛啊，都有各种不同的宗派啊，是不是？有八大宗。我们大概现在如果旧同学，我们比较有接触的是什么？是禅宗。禅宗它的方法有点难啊，它要你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是什么意思啊？明心见性啊，就是经由禅定啊，那个经由禅定的方法啊，能够让我们自己啊，真的把最深沉的那个我啊给放下来。哇，你真的能够证悟到万法无我啊，人无我，法无我，万法无我，那个境界太高了，太深了，很难呐，我们很难在这一世做到啊。那你做不到怎么办？又继续轮回。轮回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这一生所学的这些善知识啊，或你这一生的修行底子啊。经常啊，经过你的这个生死啊，你死过之后再投胎啊，大部分都遗忘了。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你不知道下一世你在投胎的时候啊，是什么样子的业力出来了。我们有可能变成猫跟狗哎，或者隔壁待宰的猪跟鸡呀、啊。我们也有可能投胎到一个这个哇、哦、吸毒的世家，留这个可能是这个黑道的家里，你不知道啊。你根本没有办法掌控你的下一世，何来修行啊？所以那个机会太渺茫了。那你能做的是什么？我们就希望这一世，我们当下这一世就能够脱离六道轮回。但是如果你想要靠禅宗的修行方法啊，明心见性啊，在这一世真的太难了。所以我们才会知道说，所以为什么现在好多人修净土宗？净土宗就是一个能够让我们有机会在这一世能够待业，就能够往生。什么叫待业往生？就是你待业就能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待业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代表你成佛啊。上一次上完课，有一位同学有问我，他说：“老师，请问西方极乐世界跟我们所讲的那个究竟涅槃是不是同一个境界？”不是的。究竟涅槃是你真的大觉成佛了，究竟涅槃了。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啊，是阿弥陀佛所发的一个愿力，他发了一个愿力，所制造了一个佛土，一个佛国的景象啊。这是一个，那我还有另外一班同学问说，那这是不是因缘生灭法？哎，他是哎。所以在这个愿力还在的时候，这个西方极乐世界它是在。当愿力结束的时候，它就消失了。它是一个因缘生灭法，没错的。但是 你不用担心这么多的事情，你要担心的只是你自己有没有办法去到那里，你不用担心他这个国土会不会有一天就结束了啊，那个绝对是你不用担心的事情啊，因为那个阿弥陀佛那个愿力实在太长了，非常非常非常伟大、非常长远的一个愿力啊，所以他发了一个愿力，他告诉我们呢、啊，哎呀，众生啊，实在很难在佛法末世，你想要这一世啊，就能够得道成佛，或就能够当下。这个业境啊，这个出离三界啊，他说简直是不可能了，因为他们早都预知佛法末世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个群魔乱舞啊，也根本人心失控啊，所以根本也没有机会成佛，也没办法出离，所以他发了一个大愿，也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本来啊要考100分啊，你才能够进到我这个大学啊，那现在啊，我跟你讲，我让你60分啊，或甚至10分你就进来了。他哦，不是60分，他那肯定考个5分。你只要有分数，我就让你进来了。那当然不是人人都能进来，你必须要考到一个最基本的分数，你就进我的净土了。到了我的净土，我就保证你不会再回到六道轮回。你可以在这边好好的修行，你可以在这边继续的修行，总有一天你会成佛。所以我们就说，其实很多的那个法师啊，我听的那几个很厉害的法师就说，他说包括他说你呀、啊，千万不要小看你自己。觉得你永远没办法成佛，这是不对的。每一个人都有佛性，我们佛性是原本具足的，那只是一个时间的长短。但是呢，你也不要大看你自己，觉得你这一世就能成佛了，这两个都不对，这一世没办法成佛啊。以我们的这个根底，尤其是现在那个外面的境界，所以啊，因为禅宗明心见性太难了，我们说这个禅宗明心见性啊。大概啊，每1000万人、1亿人里面，可能啊，有没有一个都不知道啊？我们听到那个证悟的，不就是六祖慧能吗？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佛法末世已经没机会了。但是如果啊，你愿意修净土宗啊，净土啊，这个念阿弥陀佛求往生啊，大概它的几率是每1万人，大概有2、3个人有机会上去。那么。这个净土啊，你念阿弥陀佛求净土，去净土啊，它真正的重点不在于你念佛号的多少，你一定要搞清楚哦，不在于你念佛号的多少，它在于你的心够不够清净。有人会说，我念了1000万次阿弥陀佛，那个人只念了10次，所以我会去净土，那个人去不了。如果我去不了，那个人也去不了。那我跟你讲错了，如果你的心念不够清净，你念了1000万遍，你就算念了1亿遍，你还是去不了净土。你的功德或者你的福德，只是会让你在人世间享福，因为阿弥陀佛的确有他的这个能量跟功德跟福德啊，那有他的福报。但是那一个人如果内心清净，他临终前念10声佛号，他就上去。你要知道啊，这个是在你的质啊，不在你的量。当然，你的质，如果你的 quality 已经到位了，你已经达到了他的那个品管，他有一个品格管制。如果你到达了他的品管，那个品质管制，那这个时候你念的佛号够多，那你就是在净土里面比较上层；你念的佛号如果比较少，你在净土里面比较下层。你懂吗？如果你的那个质量不够好的时候，你念多少遍你都进不去。但是，一旦你的质量够的时候，你上去之后，你就是佛号多的就上面，佛号少的就下面。哦，你要有这个想法。那为什么我们会说禅净双修？禅宗跟净土宗的结合是最最最有力量的。因为禅宗啊，我们一看，我们教心经、教楞严经、教金刚经啊，那旧同学，我们现在还在上六祖坛经，以后上圆觉经，这些经是禅宗的经典，但是它能够让你真的明白道理，真正让你的心啊能够开始清净。为什么？因为你真正有了善知识，你有了这些非常正确的知识。它能够让你开始在这条路上面，能够有勇气往前走。我们就拿我们这班上课同学来讲好了，你如果什么都不知道，忽然有一个人跟你讲说，你就一心不乱念阿弥陀佛吧，你就终究往生，然后巴拉巴拉巴拉，你会信他吗？你不会信他的，你心想这人疯了，我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然后为什么我要往生？我六道轮回，我开心得很，为什么要往生净土？ 禅宗我们之前打的所有的基础，包括心经的课，其实就是让你有善知识、正念、正确的知识，让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走这一条路，我应该如何走法。先让你有一些最基础的信心，之后你才有这个机缘，会有这个能力，能够一心不乱的念阿弥陀佛。所以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在这个如果禅宗啊，其实他就告诉你，你就是修止观啊，观什么？观我空、法空、观空。哎呀，这个观空真的不容易呀、啊。你坐在那里止，你都止不了，你还观呢？你还观空呢？人家观空那个观自在菩萨，人家是用这个一念清净那个清净心啊，真如心去观实相啊，当下证得实相。我们不是啊，我们的心充满了污染，你真的是没有办法去触碰那第七识，太深层了。对我们来讲，那个执着太重，所以怎么办呢？所以啊，这个在。如果你禅静双修的情况之下，你可以做几件事情啦、啊。你可以做，就是说你从想开始，为什么？为什么你要修行？你知道吗？为什么你要上课？为什么你想听这些善知识？那个这些原因啊，就是让你啊的想，让我们那个脑袋瓜子啊，处于一个比较善、比较干净的环境。所以，我们这个脑袋瓜子，我们那个脑袋瓜啊，就是一个不太有是非、不太能够辨别是非的一个呆子。他呢，在善的环境里面呢，他就像，哎，我就行善。如果今天你把它放到恶的环境里面呢，他就造恶。真的嘛，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为什么孟母庙三迁？因为他希望他的孩子生活在一个比较正面的环境里面，所以交到好的朋友。就是这么个意思，你修行，你去上课啊，你去真的了解佛经，知道佛陀的这些教法，甚至啊，就算你不是佛教徒，你学佛其实也会让你在一个清净的环境里面，让你脑子比较清净，比较在一个善的环境里面，所以你的所有的那个想法，你所说的话，哦、啊，你身体所做的事情，都是一些偏只是比较善业，所以啊。你的那个种子到你的阿赖耶识里面的时候，是一些比较好的种子。这个就是为什么要你修行的原因，很大一个原因是这样子的。那么修行啊，当时如果我们说这个一开始啊，大家可能就是说啊，我会行善啊，我捐点钱啊，我去拜拜啊，那报到有五拜五波比，我可以得到比较好的庇佑啊。我相信我们这一班的同学啊。大家都是高知识分子，我相信我们的学习能够超越，只需拜拜啊，只是这个五拜五包比，我想啊，我们是可以超越这个点啊，只是捐一点钱，做点善事，我们应该是比这个可以做得更多啊。那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所以他会告诉你有几件事情你可以做的。这个啊是，那么这一段呢，just in case，我给大家做一个 reference，我是听这个境界法师的这个唯识学啊，他把禅净双修唯识学整个东西，放在他的那个他的一堂课里面，非常棒的一堂课。老同学呢，我都建议很多人都已经开始在看，大家都 feedback 非常好，觉得境界法师讲唯识学讲的实在太棒了啊。那我今天的课其实就把他唯识学33个小时的皮毛啊拿出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那这个时候啊，你除了上课啊，你真的要搞清楚佛陀他的思想体系到底是什么，这个东西很重要啊。我们不要浪费掉我们这一世的这个，因为我们真的其实很聪明啊，又受过高等教育，对于这方面的理论啊是可以去学得通的。所以你要搞清楚佛陀他理论到底是什么，你搞清楚之后，所以为什么要讲空性，先让你知道事情的真相，宇宙人生的真相是什么，之后呢，你才有办法去观空嘛，所以你才有办法慢慢去修止观。但是我跟你讲，修止观没有这么容易了。修止观之前呢、啊，你先要让你自己的心啊稍微清净一点，否则你是不可能修止观的。你要让你的那个心，尤其是修观空啊，空观，那不是每一个人，那是不是说谁都能做得到的？所以啊，在那个唯识学啊概论里面，他就会说啊，你可以先做几件事情，哪几件事情呢？第一个。 你可以先学习拜忏。他说你一定要有忏悔心，你必须要忏悔。人一定要学习谦虚，你要 humble，你要有很多错啊，你不见得记得。你要有一个能力，就是我先认错。你只要愿意认错，你就有机会成长。你先不管累世累劫你所犯的错误，如果你相信有轮回，我们今天会坐在这边，大概你都相信有轮回。这是我们第一堂课有讨论过嘛？如果你不相信有轮回，你可能比较适合基督教，或者甚至无神论。那如果你真的相信有轮回这件事情的话，那你一定要相信，你累世累劫干的坏事可够多的了，绝对有很多穷凶恶极、罪大恶极的。当然，我们也做过很多的好事。那这个东西没办法，绝对干过很多的，你我都干过很多的坏事。那这些东西，包括这一辈子哦，我相信我们的前半辈子干过很多的坏事，有一些绝对是在我们觉知之下做过的。谁没有说过谎？谁没有坏心眼，希望谁倒霉过？难道我们的身体没有犯过业吗？杀业、杀盗淫，这些都是哦。你自己去想一想。不是说你不是，并不是你不杀人，你就没有杀业。你杀过鱼吧？你有买过活鱼？你有买过活鸡啊？但反正自己大家去想。那总之还有更可怕的是我们的口业。我们说过多少伤害过别人的话？我们做过的事情伤害过别人的话，很多是不犯法的，但是伤害过多少的众生？有一些是我们记忆还记得的，我对不起了谁谁谁，我曾经讲过伤害谁谁的话，但是有很多是你的记忆已经非常模糊，甚至你在讲那句话、做那件事情时候，你根本没有觉知，这些东西全部都在你的阿赖耶识里面。所以，我们要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能够忏悔，你先要能够忏悔，你要能够认错，真的，你要能够谦虚忏悔，你能认错。你的生命轨迹从此就会改变。忏悔不够，那法师曾经教我们的境界法师，还有我的老师，也就是教我们什么？你可以做一个非常棒的事情，叫做拜忏。这个密宗啊，有35佛忏，有35个佛发大愿啊，你能够诚心跟他忏悔，他能够消掉你累世累劫的身口意啊，那个所有的罪业。那么这个在中土啊，我们这个。就是密宗以外的啊，显宗啊，我们有88佛啊，那个也88佛发同样的大愿，你也跟他忏悔，这可以消掉我们前世的业力。那你忏悔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配上大礼拜，五体投地的大礼拜，其实对身体健康也非常有帮助。我都会建议大家可以做这件事情。那你除了忏悔以外啊，那这个东西是消你的业障吗？你忏悔吗？那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你可以做的哦。就是在你还没有能够坐下来修止观呢、啊，有2件比较容易的事情，你可以先做。第一个，你先拜忏。那不知道怎么拜忏的人呢，我们这边有一个同学很厉害，叫基尼，他每天拜忏，然后他的动作非常的正确，他还录了视频。那我可以等会下课的时候，请基尼把他视频发给我们，你可以照他的方法去磕大头啊，不管你是35佛、88佛，或者你每天只磕3个头、5个头、7个头都可以。啊，是拜忏是第一点。那第二个呢？你可以去行六度。那行六度，我们叫行善啊。我们还不能说叫六度，因为六度是什么？是在空性的基础上，这是菩萨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呢，没有办法行六度，但是我们可以行善啊。你可以做几件事情啊？那么哪几个？第一个布施啊，你可以做财布施啊，你可以做身布施啊。财布施还有什么布施？无畏布施。当人家心里害怕的时候，你能够去鼓励别人，给人家一条路，让他能够有路可以走。他可能因为你跟他讲的这些话，他没有去自杀，或者他因为你跟他讲的这些事情，他那一天能够睡得着觉，所以他第二天他能够 move on。无畏布施，再来呢，法布施。那我现在做这个事情就是法布施。财布施对治你的什么啊？财布施我们有讲过啊。你能够得到的是什么？是金钱的这个好报，不管你要或不要，它都会有金钱的好报。这是没办法，这是 come as a package。当然，我们希望做到说，你去做布施，并不是希望得到好报，你就是为了去布施。布施另外一个比较高的层次， 它能够对治你的贪。我们的无明是不是就是贪嗔痴？那就是我们无明的根本嘛。布施，它能够对治，财布施能够对治你的贪。贪是什么？就是我已经不需要的东西，我还要继续往我的那个口袋里面放。那财布施是什么？把你口袋里面的钱能够散给大家，能够去给那些需要金钱的人、需要帮助的人，你能够跟大家分享。本来我可以再换一部车子，本来我可以再吃一顿大餐，但我决定不要，因为那个人好可怜，他都没钱看病，没钱念书了，所以我愿意先跟他分享。我觉得他这笔钱对他来讲更有意义、更重要，这个就是财布施。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在做财布施的时候，在做任何布施的时候，你都不能有分别心。你有分别心的时候其实很糟糕的，你就永远出不了三界，你就在那分别里面，意识心的分别里面打转。就是当你在做财布施的时候，我就是给他了，我不管这个人有没有骂过我，我不管这个人有没有杀过人，他就是一个众生。因为我们有讲过，我们的智商，我们的肉眼啊，我们凡夫的知见就只能看到这个非常短的一个景象，你看到了一个图案，就是一个 snapshot。你看到一个人啊、哦，可能给了一个人给了一个人一坨银子，你就说，哎呀，这个给人的捐钱的这个人是好人呐、啊，所以啊，我要帮忙，我要法布施，我要先给他。但是你只看到了一个 snapshot， 因为我们是凡夫的肉眼，你看不到后面的事情。等到你再把这个图案加大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漫画的第二格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个人啊，他为什么要给那个穷人一坨银子？因为他啊，可能要竞选，他可能要上报纸，他希望造成一个正面的社会形象，所以他给了那一坨银子。那我想请问你，你看到第一个图片的时候，你觉得他是好人，但是你当看到第二个图片的时候，你觉得他是好人吗？所以啊，我再讲一次，你在做布施的时候，绝对不要有分别心，不要有任何好人跟坏人、善人跟恶人的分别心，也不要有种族的分别心，也不要有国界，也不要有宗教，也不要有任何政治的压力。总之，你要是在没有分别心，他就是你一个众生。这是学佛的人最基本的要求，他对于我来讲是一个众生。观世音菩萨不会因为我们做了很多的坏事，所以他不救我们。如果是这样子的运作形式 mechanism 的话，我跟你讲 ，none of us， 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今天还坐在这边听佛法，因为我们所有人累世累劫绝对干过最大恶极的事情。那为什么今天还坐在这边听佛法？就是因为佛陀对于我们的施法是没有分别心的，不管以前我们做过什么，只要你一心向善，他绝对救你。但是你也不要有迷思说，哎呀，那我就尽量的干坏事吧，反正最后我会得救。哎，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啊！我们不停的做坏事啊，就不停的往地狱的下层跑。等到我们从你觉得我们到18层地狱的时候啊，当然那个时候我忽然觉悟了，我跟佛说："佛陀，你救我，我想要行善了。"佛会不会救我？肯定会，因为只要众生有求，佛必应，佛跟菩萨必应。我求了，我想要上来，他绝对会救我。但是，你还是得从第18层爬到第17层，再爬到第16层。那你为什么要爬18层呢？你为什么不当下他就救你呢？你可能现在还在地面上，你不会这么辛苦啊。因为越到下面啊，整个人就你整个那个这个整个心念你就已经迷失了，就很难了。所以就是说，我们在做布施的时候不能有分别的心。那无畏布施也是啊，无畏布施得到的是什么？无畏布施得到的是长寿与健康。为什么？因为你帮助那个人，让他免于一死，你帮助他，让他免于痛苦，你帮助他，让他免于害怕，所以你让他有个健康的身体，健康的心理，所以你会得到长寿与健康。那无畏布施是对治你的什么，你知道吗？它对治你的嗔，你的嗔心。你想看你发脾气的时候，你有没有在伤害众生？肯定有嘛。我们发脾气的时候，哎，我们旁边的，如果今天我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哇，我是公司的大老板，我旁边所有的职员都害怕。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家里有司机用的人的人，我一发脾气，我的司机用的很害怕。 但是我除非我是独处嘛，我跟这世界隔绝了，否则我发脾气的时候，我旁边的亲人也害怕呀。我发脾气的时候，我旁边的朋友也害怕，甚至我去餐厅吃饭，我发脾气的时候，那个 waitress 也害怕呀。所以无畏布施可以对治你的嗔，你要让人无畏，首先呢，你要自己先不发脾气，不能有嗔心，然后 one step further，你才有办法去阻止外面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比如有人被欺凌，有人被欺负，或有人害怕，他因为碰到人生的大的挫折，他过不下去，他很痛苦，这时候你去帮助他，哦，这是层次上的不同。那最后的法布施呢？他对治你的痴，什么？你要做法布施，你得精进啊！你不念书，你不禅修，你哪有办法法布施？像我今天帮你们上一个钟头的课。我后面可能做了好几十个小时的功夫，或甚至好几年的功夫，我才能够浓缩讲这一堂课。真的，是不是上面一个小时，下面是好几十年的功夫啊？那我要念书啊，我要听不同法师讲法，我要看好多的书诶，我要去思考诶，我找人去讨论诶，这些东西就是在对治我的痴愚啊。让我有正知识啊，让我不再愚笨呐、啊。所以布施，它能够对治你的贪嗔痴。所以我们刚刚就讲了，你从第六意识，你可以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你能够拜忏，或者你不拜忏，至少你能够忏悔。你一定要有卑微的心，要有能够 humble 的心，你能够知道自己是错的，自己会犯错的，而且曾经犯过很多错，而且你要能够发愿，我不要再犯。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呢？你可以从布施开始做，财布施、无畏布施、法布施。财布施、无畏布施啊，其实啊，包括你的持戒，持戒我们有讲，不见得你要持菩萨戒啊。我们也没出家，也不用持僧人的戒，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要有所规范，你要对自己有所期待、有所规范，你才能成长，你才能够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你要有对自己要有一些戒律，不管你是什么早睡早起啊，或者你某一天什么吃素啊，或者说我出去不再骂人啊，或者今天不可以怎么样，总之你要对自己有一些戒律，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训练。再来呢，你要能够忍辱啊，持戒跟忍辱啊，跟你的无畏布施有关啊。你不忍辱的时候，发脾气的时候，你觉得你能够做无畏布施吗？不行的，甚至。你说啊，我这个飞黄腾达了，人家来拍我马屁，我大头症了，你知道吗？当你在发作的时候，你也没办法无畏布施的啊，在极顺跟极逆的环境之中，你要能够安忍在当下。那再来呢，是不是那个精进跟禅定？我要做法布施，我肯定要精进跟禅定的。我禅修可能功夫不够，但是那是我必须要做的。那精进呢，肯定的。我要念书的，所以其实你在做布施啊，你等于把六度都放进去了。当你前面都做好的时候呢，你可能还没有般若啦。为什么？因为你还没有修止观，你对空性的认知不够，你还没有去观空，你还没有证悟。所以我们做前面那个五个行门呢、啊，只是说，哎，我的善行。那再来呢？再来就比较难了。我们刚刚有讲过说，说我这堂课结束之后啊。如果我都不再上 Tiffany 这堂心经，哎，我要有所得。我知道我今天回家以后，我能够去忏悔或者拜忏。再来呢，我能够去做布施，对治我的贪嗔痴。我不求好报啊，那个财布施得到的是财报，无畏布施得到的是长寿跟健康。再来呢，法布施得到是什么？智慧。那来生一定聪明。你做法布施的人，如果你还投胎，来生就是聪明人。你就知道有一些人他生来聪明，他就是聪明，没办法。那不代表他的寿命会长哦，也不代表他会有钱哦，不一定的啊。就是说，不同的这个福报啊，不同的这个因啊，会得不同的果。那我除了这个好布施以外，我还能做什么？我啊，还可以做一件事情，我要修止观。当我拜忏，当我这个布施做足了以后，我的那个业力稍微清净了一点，然后呢，我的。资粮啊，我的福德资粮比较具足了，哎，这个时候啊，我就有足够的资粮，我可以修止观了，我可以开始观空了。 但是你观空之前，你要先懂空性是什么，对吧？所以观空啊，它对峙的是你的第七识。第六意识进入着手，我开始修止观，也是第六意识在由第六意识进入啊，你修止观，但是你修的这个观观空，它就对峙，它就是对峙你的第七意识那个行，把你那个生成的那个我给干掉。当你把你那个我给消灭掉的时候，把它其实消灭掉很难了、啊。所以说禅宗真的没办法。那净土宗会告诉你，你不用完全消灭了，你只要让它稍微清净就可以了。禅宗你真的是要把它消灭掉，净土宗就那你稍微让它清净一点就可以了。只要清净到什么地步呢？就是临终前啊，你不要再去跟那个业力起舞。你要知道，业力是累世累劫，你干的所有的好事坏事，在你的阿赖耶识那黑盒子里面，你是清不干净的。你大礼拜是没有办法，你磕破了头也没办法消灭的。你不能去接招啊，他的招数太多了，你不可能就像那个玩电动玩具，他头一直跑出来，你怎么打？打到最后你都已经气绝身亡了，他还在一直出来，所以你不能跟他对峙，你没办法消灭他。你唯一能做的是什么？你唯一能做的是，他种子丢出来的时候，你不要去接招。那你不要去接招，你唯一的你能做的是什么？就是把你的形给让它清净，消灭掉。消灭当然很棒啊，可是那个形啊，你让它完全清净是不可能的嘛。所以就是说净土宗说，哎呀，你不要考100分了，你考个5分，我就让你进来了。所以啊，净土宗就是说，哎，我还是要止观，但是观到什么呢？关到我这个我啊，这个生成的这个我啊，这个执我为执阿赖耶识为我的这个执着啊，让他能够清净到不要再跟阿赖耶识翩翩起舞，这样也就行了。所以在临终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听懂为什么我说在临终的时候，你即使念十声佛号你就上去了，因为你观空啊，你有基础了，你非常的清净啊。那另外一个人，他每天在外面走游江湖，天天在五个兄弟在外面做买卖。你觉得他念了1000万遍阿弥陀佛，他能上去吗？他上不去的。所以今天呢，那个我们时间也不多啊，我今天就是说，我想说这一堂课多讲一些关于五蕴，让你真正踏踏实实的知道五蕴是怎么做，然后你能做什么去对治它啊。然后你自己再更有兴趣的时候，你就去听境界法师的唯识学概论。他还有书，他有视频，非常棒的一堂课啊！你们可以自己去看。净呢是干净的净，界呢是界限的界。境界法师，台湾的法师，台湾人，中原理工学院毕业的吧？好像那个脑筋非常清楚，讲得很棒。我都听他的课，我会听几个法师课，他是其中一个。那他讲得很好，有兴趣多想要了解五识啊、五蕴啊，或者这八识怎么运作啊，你要怎么去对治啊？这个你可以去听境界法师的这个唯识学概论。那今天呢，我们就把五蕴啊算是结束喽。那么下一堂课啊，我们就会进入要讲说为什么五蕴是空的。五蕴是皆空是什么意思？五蕴性空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然后呢，受想行识跟色一样，亦复如是。那讲完这一段以后啊，他还有一个 paper 哦，他告诉你诸法空相，心外无法，所有一切万法都是我们的内心所投射出来的。心外无法，他整个要断了，我们学过《金刚经》知道吗？先要把有能有所，先要把所缘的相给断了。之后呢，你能缘的那个心也要断了。最后无能无所，回到我们最终的一念初心，万法归一的那个真如心。哦，那我再多讲一句啊，那个老同学，for 原来的同学啊，我们说原来的那个如来藏真如心啊，是不是因为一念不绝？起了一个妄念，什么妄念？就是有能有我，有能有所。那个能是什么？就是我自己呀、啊，就是有我啊，我以及我的对面，我是什么？我是能。我的对面呢，就是所，就是阿赖，就是那个清如来藏清净的如来藏。一念不绝，有了能所，阿赖耶识就出来了。你的生命轨迹从此开始。 你的生命轨迹开始之后，并不代表你进入六道轮回。你的生命轨迹开始之后，其实那时候你还是挺不错的，只是你有了能所以后，你没办法就此打住，你就开始分别，分别执着呢？分别之后呢，你还执着取向，执着于这所有的相。这个时候一旦执着，你就造业了，造业之后你就到六道轮回里面去了。所以你去看的生命的轨迹，就是因为你的如来藏一念不绝，阿赖耶识出来，那这个时候阿赖耶识呢又变现出什么前面的七转世。现在你大概听懂了楞严经当时所讲的为什么缘所依者，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在讲那个阿赖耶识啊，说第八世缘所依者，就这样，就你现在大概听懂了，一念不绝出来了阿赖耶识，那第八世没有就此停住，你的能所继续往外攀援，就出来的第七世，前七世就这么出来了。能所没有问题，你分别，其实你分别都还不打紧呢。分别是什么意思？分别就是第六意识，对不对？你是不是在那边分别？这个是苹果，那个是香蕉，这个是茶，那个是汽水，有没有问题？其实没问题啊。但是你那个第七意识内心的执着跟第六意识配合起来，完蛋了。因为第六意识分别说这个是茶，我很喜欢，但是这个第七意识会跟第六意识说什么？哎，你不要忘了我在这里哦，我喜欢喝茶，所以 let's get more tea， 我们把所有的茶，所有的金银珠宝全部带回家哦，我在这里，别忘了有我。你的那个深沉的自我执阿赖耶识为我，执阿赖耶识那个能所的能为我的那个第七意识配合第六意识就完蛋了。分别不重没有关系，一旦执着下去之后就完了。那个执着就说好的要带回家啊，坏的要把它赶走，是怎么办？完蛋了，你就开始造业，造业之后你就回不了头了，你就到六道轮回里面去了。所以你自己再想想看，回过头来要怎么样？回过头来你是不是不能执着？不能执着很难嘛。所以净土宗才说，我那个阿弥陀佛说你呀，也不要想说那个把业力清干净了，我就让你带业往生。你那个执着只要清的差不多还可以啦，然后啊，你就在家啊非常清净，一心清净的念阿弥陀佛啊。以后我们都会上阿弥陀经的，告诉你如何观想啊，如何能够清净的心去观想持咒，然后最后就上去了。那这个是我们这一生学佛，我觉得是比较靠谱的一个目标了。禅宗我跟你讲绝对没有白学，你如果没有学前面那些理论，你根本不可能走到今天，那这么清楚了解自己在干嘛，以后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但是禅宗没有办法让我们这一次得解脱，因为我们的根性太糟了，所以你必须借助净土宗，所以禅净双修是一个很棒的一个选择啊。那好，那我们今天是又多讲10分钟，我们停一下休息一下，休息一两分钟，让你们整理一下，看看今天有没有人有问题啊？我都希望你们能够有点问题啊，因为有问题大家会讨论，大家可以得到更多的东西，大家能够互动。那有没有人有问题啊？或者有没有人，不要说有问题，有没有人可以愿意做一些分享啊？老同学、新同学，或你心里的想法啊，或者有一些你觉得我漏掉的啊，你觉得很重要讯息，你愿意跟大家分享的啊，有没有人愿意？Volunteer， 哎，这个是一个 good opportunity， 也是你的法布施哦。好，有人开讲了，是不是有人愿意讲话？ Tiffany 老师，我是 Hello William。 我请教你一下， 啊， 那个常常听到那个你刚提到那个缘起性空啊，然后你要提到那个五蕴性空或者是五蕴皆空， 是 它那个缘起性空，它是有什么典故吗？我好像在其他的地方没看过，只是因为等等原因， 性空的典故、啊、 就觉得很 你说的这个 很耳熟，这是哪里来的、 啊？缘起性空是怎么出来的？是不是缘起性空？其实，它也不是什么典故，它就是一个在解释这整个空性的一个四个它的一个解释啊，它不是从哪一个引经据典出来的，至少不是我所知道的。缘起性空其实就是在讲因缘生灭，就是缘起， 很多人讲缘起，缘起哦，很多东西需要缘起，所以你一定在某些地方也有听到缘起这两个字。缘起很多人都在用，因缘生灭，缘起啊，那个因缘生，因缘起，缘起这个字，我觉得到处都有在用。那性空呢，其实它就是空性来的，性空其实就是自性空，就是我们上次所讲的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它体性是空寂的。那缘起性空其实加在一起就是空性。那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你到后来学你下一堂课其实就是缘起不异性空，性空不异缘起，色就是缘起，那个空呢就是性空。那这两个合在一起就是真正的实相，就是空性。往后我们会慢慢讲，但是如果你只是问我它是从哪个经典或哪本书还是哪里出来的，我真的不知道，它应该就是这么一个解释吧，还是有人知道可以告诉我，因为我的学问很糟，我很少念书，所以你要问我很多事情我是答不出来的。但是呢，缘起是一般来讲在我学佛之前我就有听过缘起这两个字，很多人都在用。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有回答到你的问题，这是你的问题吗？ 是的是的，只是因为说缘起性空好像过去一两年很 popular， 所以就常听到，只是我没有办法把连起来。对， 我觉得应该就是你看过一些书吧，或者一些那个电视什么的，很多人都会用这个词啦。缘起性空很多人都在用这个词，但是你说有几个人听懂了，还真没几个人听懂。就像我们说如来如来哦，如来大家都听过啊，这个如来佛祖啊，如来如来，没有人知道，除了我们上课的旧同学大家都已经清楚了，否则你根本不知道如来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来讲的就是实相，如就是讲的如如不动的体性，来呢是 来而无来，去无来无来相，去无去相的那个随缘的相用，那个东西要上过金刚经的就知道了。所以很多啊词句啊，我们坊间所用的那个讲的那些话我们都会讲，其实事实上我们根本不知道它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尤其是你如果学过易经，你更知道里面好多的词全部都是我们坊间在用的，可是根本用的都错了，完全跟它原始的意思一点关系都没有。好，这就是后来反正那个我们的现代人书越念越少，古书越念越少，那个都自己编一些东西出来了。好，还有没有其他人？都没有人愿意讲话吗？ 老师，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讲啊，请讯说，请说。 还是我问了，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是。 这个哎，您刚刚提到哈，不管是那个净土啊，或是禅宗哈、是不是这样可以理解？因为我刚好也是，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就是胡乱看、啊、看了一些书，但是他们讲就是说是好像是圣言嘛，他说什么闻讲智慧，讲闻思修正，也就是说 ，before 你在修之前，不管你今天选择是净土啦，或是禅宗好了。其实你如果没有经过闻跟思的这个 process， 你是不 qualify 去修，是这个意思吗？ 没错，其实它真的是什么闻思修定，你要先能够了解概念嘛。你今天比如说这堂课没上，你修啥呢？你如果没有修过听去看看听过止观的课，你观啥呢？当然你要先能够有足够的这个讯息。你要有足够的 information， 你要有足够的正知识跟善知识。像你在上课啊，我们在上这个心经课都只算是闻。你去看经书哦，你去听各种法师哦，净空也好，境界也好，或者是圣严法师他们讲的课，他们的视频，那都是闻哦。什么叫做思？思是你内化 internalize， 你开始去思考，你开始去由你自己把这所学的东西全部拼凑在一起，你可以去思考，你会去咀嚼，你会有新的东西，你会有不是新的东西，你应该会有更深层的体验跟想法，这个叫做思。像我来帮你们上课之前，我肯定要思，我没有思我是没有办法上课的。那我变成一个鹦鹉，我只是把某一个人的写的书或他讲的课再重新 repeat 给你听，那你干脆去上那个人的课，去听那个人就好，你不要听我的了。所以你我要今天上课我必须要闻也要去思。那修呢，你有了思，你内化之后，你的确这所有的东西变成你自己的以后，你才有办法去修行嘛，真的去修。这个修啊比较多是说我们在事观啊，理观跟事修啊， 世修也包括什么？也包括禅修哦。因为你要懂了，你内化之后，你才有办法去禅修。你是去修空观也好，你是借假修真，借真修假都好，你要有前面的基础，你才有办法修，你才有最后。你修了以后，你一定要有理观，还有世修这两个。就是说，你就算我们以前念书也是吧？你是不是我们都你男生大概是理工科的，你是不是要先去念这个理论，说化做化学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以前都先念化学理论，然后才去做实验呢？你不可能先做实验嘛，他都是先念理论，所以理观跟世修，你实验最后才会证明哦，你的假设是怎么样。所以理观跟世修两个一定要配合在一起，最后你才有可能证得。证得什么？就是证得实相觉悟大觉了。最后就是，所以是其实是文思修证啦。不是修定，文思修证，最后就证得了。这样有回答到吗？ 没问题，非常好。 对，所以你修哪一门宗都没问题，但是你必须很重要一个，就是你要找到一个好的老师，好的法师。因为现在 internet 非常流，就是现在这网络太好了嘛，所以你知道以前啊，就是古时候的人，你想要学到啊，你真的是千辛万苦啊，你要去学一本经，那真的是比登天还难啊，对不对？你要每天到那个道场去听那个老和尚讲法。现在不一样，现在 internet 随时电脑一开就出来，境界法师就在我前面了，而且你变成我的那个闺蜜了，每天晚上他就陪着我度过这那个以前疫情的时候，每一天呢，我就跟他在那个电脑前面多少个小时。但是这些东西啊，最后你还是要内化。那你有了基础之后，比如说我们这一堂课给你一些比较 fundamental 一些正确的观念以后，你啊就会有能力去判断，诶，哪一个老师讲得好，哪个法师讲得好，哪个法师是乱胡扯八道。外面有很多的靡靡之音，我跟你讲，大概十本经书啊，有九本半都，就是十个人写书，大概有九本半都是胡扯。你要有能力去选择到那真正好的老师，真正好的法师跟真正好的书。你如果有这个机缘能够选到好的书，你真的会受益很多。那下面就靠你自己的功夫了。所以第一步很重要。哦，好，谢谢 William。那还有没有其他同学愿意发言的？ 老师，我是 Stella。 Hello, Stella。 嗨。 上次那个问信徒 是 阿弥陀佛，跟那个西方极乐世界跟那个就近涅槃就是 Stella。 极乐世界跟那个彼岸有什么不一样，对不对？所以谢谢。 对对对。 对，那我想请问一下，因为我记得最刚开始的时候，老师有提到说，就是有八大宗派，那就是密宗、禅宗跟净土宗是比较 是 怎么说呢？比较。popular 的， 我不能这样讲， 比较不 是 说 popular， 不是用 popular， 但是就是比较主要的，我们大家比较知道的三个， 应该也不能这么说啦，就是坊间呢，大家好像你会看，好像大家这个不管是报章啊、媒体啊， 是 或者是甚至法师啊，是比较偏向于这几宗嘛，因为密宗你就知道那些喇嘛嘛， okay. 对吧？那些仁波切什么的，那净土宗。大部分其实现在所有的，甚至是你说那些很法师要讲楞严经、讲法华经、讲就禅宗的，他们最后也是净土往生。那禅宗是中国人一路以来一直非常受欢迎的一个宗派。 OK， 那当然也有天台宗，天台宗修止观也是很厉害的，只是我们的道行实在太糟了， uh-huh. 就是你根本已经对那些比较深的那些法门有一些你已经不太接触了。那也有这个可能华严宗啊、显首宗，那些都是 focus 在不同的经文。 Okay. 那么， 那 所以可是你、哦、我们也不能说那三个宗最重要，或者是最 popular。我觉得那样讲是不太，就是说可能 okay. 对呀、啊。 那我想问的就是说，就是那比如说，因为今天说到那个净土宗， 是 那个极乐世界嘛，啊，就说 是 他那。禅宗跟净土宗就是说他在他的那个修行的方式，比如说他最基本的比较怎么说呢，他是不是就说修行的方式是在基础的修行的方式是有一样的，然后 所有的法门、哦、都有相同的地方、哦、相同的地方、哦、有几个，他绝对都是到最后你就是要能够心清净，行善积德那一块不用讲了、哦、那是所有的几个、就第一个我一定想要成佛，而且这几个都是大乘。大乘是什么？你要先搞清楚大乘跟小乘、大乘就是说我还有如果 时间太晚，有要下线同学就自动下线啊，不好意思，那个要留下来我们就继续讨论。第一个，这所有八大宗其实全部都是大乘的，就是说我不但要自己解脱，我是要帮助所有的众生一起解脱，这是最根本的啦。然后所以行善积德，这是最根本的。但是所有的宗派呢，心清净也是最基本的，只是他修行的方法是不太一样的。净土宗是什么？你就是一心不断念阿弥陀佛。你有看过那些那个打禅期或者说是到最后闭关的，他就是在里面 do nothing， 就是念阿弥陀佛或阿弥陀经阿弥陀佛，他就是在做这件事情，但是他的心要够清净啊。那够清净怎么办？其实前行他还是需要有一些可能禅坐的一些功夫在那边，但是不见得，因为也有一些，我有知道，就是有一些什么阿公阿嬷，他就是心非常的清净，非常的虔诚，他不需要前行，他就是一心不断念阿弥陀佛，他就上去了。有哦，有这种的哦。前行前面的那些铺陈是因人而异的。那我知道我自己，像我自己啊，我自己，我觉得我现在我的愿望是说，我最后我也能够一心不乱念阿弥陀佛上去，这是我对我自己，我说我修了半天，我有跟我的仁波切讲，他是仁波切是密宗的吧，那个仁波切其实他们也有那个阿弥陀佛，他们也是有念这个阿弥陀佛的，那我就跟他讲，我说其实我是凡人，我还是有所求，我求的是什么，是我希望我活的时候身体是能够健康的，那我也是这样子，我同样的我也可以继续回馈社会嘛，那我死了以后我能够，当然求个好死了，那死了以后我能够去西方极乐世界，那我自己现在的方法，我就是以讲经说法的方式，法布施的方式来累积我的资粮跟消我的业障。那他说可以的，没问题的，因为凡夫没有办法无所住，你必须住在一点上面，那住在阿弥陀佛这个一念不一心不乱念阿弥陀佛，住在安住在这阿弥陀佛的佛号上面是 OK 的。所以但是每一个人，有人可能说我就是不停的各种修行方法，有些人就是我就是禅修我禅定，可以的，你会选择不同的方式，最后如果你要选择净土宗 depends on individual， 那最后你最终还是一样，就是一心不乱要念佛号。但是禅宗就是不同咯，那密宗也不同咯，密宗上师会那个密传我们，口传我们各种不同的方仪轨跟修行方式，那各个人是不同的。那禅宗当然是以禅定为主，那禅宗我们有说嘛，一个是顿悟，一个是见悟嘛，那就是每个人的资质不同啊。我们这一群人就是一般的人，大概根本没有人可以顿悟了，当下证悟没办法，那就是见悟，也是要禅定的方法进去，所以只是修的方法那个 mechanism 不太一样，但是最终都是一样，到最后你就是能够大觉大彻大悟，能够证究竟涅槃，这是我的认知啊。但是我只能跟你讲，我学佛我没有老师，我也不过做4年的时间，所以我能够解释的也非常的少了，非常的 limited， 那只能说给你一个参考，然后你自己再去做比较多的研究才行。 好，了解，谢谢。 OK，那还有没有同学有问题或想做分享的？那 有一个问题，你好，我是 Jonathan。 Hello，Jonathan，Yes。 那个我有一个问题是，那个有一个说法是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哈。 是。 那这个业跟因为业是主动自己做出来的东西，不管是现世报还是未来报。那这个主动权是我们自己，但是我再把它叠在看五蕴的色受想行识的行，然后跟它的第八识，我有点叠不起来，是不是一个是自己种的，但是这个是行为的表象，但是呢受想行识这一些是意识的表象，但是这个果报感觉上是同样一回事，我这样理解对吗？ 你万般那个什么皆下不由一切什么万那个成语，可不可以再讲一次？ 万般皆是业，半点不由人。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业是自己造的啦，但是这个有善业跟恶业嘛， 是 我自己做的具体的事实。 但是我在连那个第七意识、第八意识，是因为这个的果报跟第八意识的种子什么时候出来，是同样的东西还是不同的东西？ 同样的东西的，因为你我们讲的说一点不由人，万般皆是业，那个业就是第八意识里面的种子。但是第七意识是什么？是造业。第八意识是什么？第八意识是第七意识是那个我嘛，我执啊，不停的去 drive 第六意识开始干好事或干坏事啊。其实业你不见得是坏的哦，你也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哦。你可以行善的善业，行恶的恶业。但是你记不记得，如果学过《金刚经》，你就会知道，其实是如果你是有执着的善业或恶业，它就会让你回到六道轮回里面来。你必须是没有执着的善业，那个没有执着善业就是六度。有执着的善业就是六个善行，六个善行你行多少的善行，如果你还执着了一个我，你就会去接招，你就会接那个第八意识阿赖耶识，你就会觉得说这所有的善行都是我的。既然有了一个我，你就会再回来继续当下一个我，你就会又回到六道轮回里面来。所以净空法师不是境界法师，是净空那个老境界老的那个净空法师，他讲一个话我觉得很赞。他说哦，金刚经啊，或者修佛，那时候我是在学金刚经，他讲金刚经哦，不是他不是光叫你不要做坏人啊，当然你不要做坏人造坏业，他是叫你连好人都别做了，他叫你不要再做人了。什么意思？就是叫你要把那个最深层那个我给放下来，第七意识那个行啊，那个我给放下来，那个我就是所有贪嗔痴全部都是因为我，你才会有贪嗔痴，他要你把那个放下来。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去行善的时候，是因无所住而行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你是在没有执着的时候去布施，那这个时候你就不是六道轮回的福德了，这个时候就让你出三界的功德。那万般那个一点不由万般皆是业，那个业是第八世阿赖耶识的业，当你不修行的时候，你就顺着你的生命的 momentum 走的时候，那当然半点不由人，你能控制你明天早上起来发生什么事情吗？我们连明天早上起不起得来都不知道呢，那个是我们的业力，如果明天早上起得来那是我们的业力，如果起不来那也是我们的业力。 嗯，了解。我可能把心里的住相跟行分开来，所以我刚刚在想的时候就把这两点分开，应该是在一起的，就比较 make sense 了。 哦，你说很着相的那个是吧？着相的行其实就同意，如果你很着相执着，执着不管是外境，对于外境的执着，对于我们五蕴的执着，这所有一切的执着，其实它的那个root cause 就是最深层的那个原因，就是第七是那个行，而那个行因为有我，它就是一个我的概念，很烦啊，那个我的概念。第六意识你看他在那边分别好吗？我刚刚听到有个人骂我，骂我就骂我，那个想法就是有人骂我之后想法就灭掉了，但是那个第七意识就会跳进去，就是说等一下，那个人刚刚骂的是我，你不可以就这样算咯， we have to do something， 就是这个问题，然后就开始 do something， 然后又回到了那个第八意识的那个种子，那个黑盒子里面的，所以就会说现行啊，你的行为会熏习种子，你所有的行为都会去熏习那个第八世阿赖耶识里面那个种子，让它唤醒了。所以呢，种子出来之后呢，再去起现行，所以这就鸡生蛋，蛋生鸡。所以你现在一定要修，你一定要让你自己的行为，你的身口意在一个比较善的环境里面，这个时候你所丢进去那个种子，你的熏习啊，会把善的种子给熏醒，让善的种子丢出来，而不是把恶的种子丢出来。否则你恶的种子丢出来，好啦，又给你一个这个，又碰到一个坏人，然后那个坏人就打你，你就揍他，两个打起来，最后那进牢牢好，又跑到一个坏的种子，又到阿拉耶识里面。所以你必须从自己开始做，你才有办法打破这个 curse。 那等到我们讲十二因缘的时候，你会更清楚，因为我自己真的就是有闻跟思，我把五蕴哦跟十二因缘整，把五蕴插到十二因缘里面去，这个时候你就会非常清楚，你从哪里可以着手，真的把这个因缘的那个一个 close loop 的一个因缘，从哪个地方把它切掉，让这整个东西能够再也不要互相起作用。这个是下可能下两堂课我们开始会讲到的东西，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一点？ 有，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吗？刚刚有一个， 当然，当然。 蛮好的譬喻。你刚刚讲说，当有人在骂我的时候呢，有两个反应，一个是用无分别之直观，就是这个骂可能不是骂我，我是听一听，左边听，右边就出去了， 对 没有感， 啊，对啊。 这是第一种反应。第二种反应呢，可能是更厉害一点的话，就是骂得好，那你怎么骂我就。就是称赞他骂得好，然后也不顶回去，那这个是不是就不会流到第八意识去了？ 其实你不用想太多，因为当你在 process 你刚刚的那个想法的时候啊，你的那个我其实又存在了。最后《金刚经》其实学到最后是告诉你说，他说你不要执着于任何的东西嘛，甚至你不要执着于善，你不要执着于恶，你最后连不要执着善跟恶的那个执着你都放掉了。所以其实你那个基督教不是说你打我的左脸，我就把右脸再给你打一巴掌吗？其实你不用去想。最主要就是说，让那个念头起来之后就结束了。那个东西是我们修行的方法，那个就是其实你就是在日常生活之中，你已经在 practice 那个空观了。就是你不用去想说我必须要怎么做才会更好。其实那个反而你又那个我又跑进去了。他所谓的不止，你要知道每一件事情的发生，每一句话，或者你所听到你外面的你的色声香味触，你所接触的这些沉浸，其实都是一个幻象，就是一个一旦发生就结束的东西。只要你不要再去攀援你的法尘，不停的去回想，其实就可以了。 老师，我是 是 Tracy，是不是在 是。 那六意识的那个地方的时候，不管外界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你所对应的任何境界，就是他在第六意识的时候，生灭就应该要停止了， 没错， 就 不 不会， 怕念起，只怕 对， 觉迟，记得 维 吗？ 持， 就是说， 对， 你一旦起念的时候，你要把它定在那个定格那边，你要把它定住。 就让他来来去去，就在第六意识就结束了，然后 是 对于 的， 第七根不会有产生任何的结果，对不对？ 没错，你不要让第七意识进来变成那个大老板。重点就在这里，第七意识越执着，就是第七意识越重的。那个执着越强的，你就越痛苦。然后有些人比较清淡，有些人比较强。所以其实你正在修行，修那个行，你知道，除了修正你的行为，你还在修正的第七意识那个行。你就是要把它淡化，淡化。那这个淡化啊，其实有各种不同的方法。你可以从人生的经验里面，当然你要有先有善知识，然后你知道。你想要做这件事情，你有个目的性在，然后你经过你就每天去过生活，你人生的一些遇事练心嘛，你人世间所发生很多事情是可以帮助你把那个我给消掉的。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上课上一上修行修修，我不再那么容易生气了，我不再那么执着于某一些事情，那个就是那个我啊，那个我你已经慢慢放掉了。但是很有力的一个对治它方法就是修止观。观空，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法门。那各个法门都有效，只是个人因缘不同，以及它的效果、时间长短不同，这个就看个人的情况，就很没有办法一言以蔽之了。但你刚才讲的是对的，其实你第六意识的那个想法，那个生灭，你就让它起了生灭，生灭，你就让它生灭，没关系。你第七意识先不要进来，这个东西是第一步啦。那到最后，其实连第六意识那个意念，其实你慢慢，其实都会止息了。你不会有太多的喜怒哀乐，并不是代表你是植物人哦。因为所有的事情其实都是在你的觉知之下，你不会那么容易开心，也不会那么容易动怒。因为让我们开心跟动怒的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那个能所跑出来了。你有你的期待，比你的期待好的时候，你会开心。比你的期待糟的时候，你会郁闷，所以为什么会有喜怒哀乐？因为你有能所，还是有一个我那个标准在那里。那么绕着这个我的标准在打转的那所有的事情，会让你造成你的喜怒哀乐。当你那个我越放越低的时候，你中了一个乐透，你也不开心，你没有不会开心啊，或者人家骂你一句，做什么事情你也不会太糟糕啊，因为你是对着所有的东西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不，Tracy，你刚刚讲的是很对的，对的。 谢谢老师。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请说。是立新对不对？ 立新是。 对，我听得出你的 声音。老师，那如果照您刚才这样子说的话，我们是不是修行把那个行，把第七意识莫那识关掉之后，也无所谓的，就已经形成我空了，那也没有一到六，就是法空，然后空也空。 其实啊，那个在真正修行啊，我们这个讲，因为我之前没有讲的很多，是因为那已经有点像唯识。我其实我们啊，不是要把那个识给关掉，那个小乘人啊，他真的就是把那个第六意识给干掉了。就是把第六意识给做了。我们是不是，我举个例子啊，我们的心啊，我们那个慌乱啊，心猿意马，就像一匹野马。我们这个野马啊，关在一个栅栏里面啊，你要去训那个野马，你要降服它。啊，那个小乘人阿罗汉他们做什么？他拿个棒子把那个野马给敲昏了，让那个马就昏死在那个地方。那大乘人是什么呢？大乘人是要驯服那个马，让那个马能听话，最后能够变成千里马去做事情。你一棒子把它敲昏之后，我跟你讲，第一个那马也不能干嘛了。但是第二个呢，就是说那个马最后会醒回来啊。好、哦，你那个马又醒了之后呢，还是没有，这不是解决之道。所以我们说转世，那个第八世是不是五六七前五世以及第六、第七、第八。我们说真正大乘修行方法，你说看唯识学是转世成智，你要把这个世，世是什么？是分别，是虚妄的，对吧？你要把它转成什么？智，你要把它转成般若正智。所以你把就等于说把那个野马把它降服了，变成一个千里马，这就叫做转智成世，转世成智。那再多讲一个呢，就是前五跟六七八，五跟八呀，这两个东西你没办法动它的，它是一个结果，所以呢，它是在果上面转。你能做的是什么呢？是转第六跟第七，是在因上面转。因是因原因嘛，果是什么结果？所以你要做的是去动，去你要能动的是 work on 第六跟第七，是在因上转。你把第六跟第七意识转了以后，转成那个般若正智之后，它当中间会有一些这个理论，转智之后，你第五跟第八，它自然就转了。所以啊，这你刚刚我们刚刚所讲的，因为我刚刚没有想要讲到这么深，所以我只是说，哎，你就让那个第七意识不要再动作了。其实事实上不是要把它敲昏，是让它真正就是变成真的般若正智，是能够你这所有东西，你不能把第六意识给干掉。第六意识你要靠它修行的，成也第六意识，败也第六意识。其实第六意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枢纽，你要借由它去修。转换它以及第七意识转换之后，第五跟第八就转换。第八那个阿赖耶识最后果上转，转什么？变成大圆净智，就是如来藏了嘛，极而常照，照而常极，那整个功能就出来了。可是你不能把它全部干掉，干掉之后就全部没了，那不是那没有，不是我们要的东西啊。 对，老师你回答了我本来就是接着想问说，那如果是这样子，不就是像那个阿罗汉就一直永远沉寂在一个境界里面，就没有办法成为菩萨了，就如何去修菩萨道？所以老师这样讲我明白了，就是要转世为智， 对对对， 才有办法继续去修行。 你刚刚的问题其实问得很好，是我没讲清楚啦。我刚刚在讲的时候我脑子有在转，但是我刚刚在上课的时候我脑子有 hesitate 了一下，因为那一讲又一串，所以我就先停在那里。但你问得非常好，你这样 clarify 老师你好厉害耶，你马上就把那个我还没问的问题连答案都告诉我， 因为我知道你要问什么啦。所以后面你知道那大圆净是什么？你知道那个阿赖耶是转成大圆净智，你去想一想那个什么样的智慧。圆净就是清明如镜，所有的实相全部照透了，是圆满的一个镜，光明的镜子，它就是如来藏，而且它是有功能的，它是可以极而常照，照而常极，来，是我们讲你在极境之中你能够去照，去观照，观照之后你能够继续的极境。嗯，所以大圆镜是那很厉害的。前面的五世啊，我们现在造业，你六七世一转，你前面的全部都是在行六度了，就成所作智，你所有都是在行六度。所有的佛经啊，我自己是用在研究小时候在念书的时候那个精神。我跟你讲，所有东西那些名词一点都不难记，你只要知道它到底是讲什么，是为什么。我跟你讲，你都不用记，全部记起来了。现在就怕你 硬记那个名词，然后更不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你永远记不住的。那你慢慢慢慢懂了之后，那些名词其实随便就出来了，都是它所有的翻译其实都是很容易能够 relate， 你只要懂了之后逻辑通了，全部都是可以记得住的。好，谢谢立新，你刚刚的问题非常好，是我刚刚没有讲 清楚。太感谢老师了，谢谢老师。 好，还有没有人有问题呀、啊、或者想要做什么分享的？那个我，那我可不可以随便叫同学啦？那个 Hello Renee， 你今天听的课听不听得懂，听不听得清楚？ 前面上课的时候都还蛮清楚的，可是刚刚在回答那个问题的时候啊，其实对我想要问就是说、所以讲说从事转到智这一块，就是所谓那个，对，就是说我的理解是，就是我只能够理解到就是说 OK， 可能就是说当我们现在有任何念头出来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去观察它，但是然后有时候但也不是要很执着的一定去想说是善还是恶，只是说去观察这个念头，发现有这个念头，然后但是不让它操控我们，就是不要去执着一些东西。可是那个转智是什么意思？我不是太懂。 你刚刚讲的那一段，我觉得很好。你刚刚讲的那一段，我觉得是很好，就是说你就是观察，这是我仁波切教我。他说其实禅坐是什么，就是去观察，观察你的念头，让它不要再发酵。起念头是很正常，但是你要去观察它，你要让它停住，停在当下。那转智成事啊、我觉得对你来讲可能会有点困难，因为如果你学过楞严经，你知道就是说我们说佛跟众生无二无别。怎么讲，其实佛就是众生，众生就是佛，一个是迷，一个是悟，绝对不是众生以外还有一个佛。如果众生以外还有一个佛，就陷入了那个能所的二元。同样的，如果你觉得事以外还有一个智，那你同样的就又变成了一个能所，只是说你迷的时候是在事这边，然后你这个迷啊、全部拿掉之后，悟的时候那个智就出来了。所以你不是要把它干掉。 对，我懂了，我懂。这样我懂了。 懂了吧，对吧？你把事、你把 对对 你就好像说我讲个例子啊，就是说你今天看到一个树啊、那边在水里面有个倒影啊。那个你不想看到那个倒影，你现在就把个树给干掉了，那不行啊。 对对。 你现在绝对不是要把那个树给干掉了之后那个水里面没有倒影的，不是这样子的，是它就是一个转换。你不是把众生干掉的佛就出来了，绝对不是众生干掉佛也没了，佛性也干掉了。所以对不起不好意思，我讲话比较粗啊，就是说佛跟众生是转换，你迷你把你所有的贪嗔痴那个迷给拿掉之后那个佛就出来了。然后佛你把那个贪嗔痴盖上去之后众生就出来了。对吧，你说狼就是那个狗是什么，是驯服的狼。狼呢是有野性的狗。这是同一个东西啊。 懂了。 你把所有的狼干掉之后狗也没了。 对。好。这样讲就 行吗？ 这样很浅显的讲，对，很听得懂，听得懂。 好，我尽我的方法，用比较浅显粗俗的方法解释给你。 没有，可是这样蛮清楚的，对，因为有时候就会执着在那个字啊 okay, 或什么的，但是就对，那又是执着。了解。 那随便再请一位吧。Hello， 那个随便有没有人要讲？没有人要讲，我找 Annie 啦。Hello，Annie， 你今天上课如何？ 老师好，对，上得非常好。老师你今天讲了很多的对峙啊，从那个35佛忏，很刚好这是我最近在做的功课。然后呢我觉得讲得非常的细腻，就是你的对峙力，从布施无畏啊这些的一个对峙力，从这细节到我们刚刚讲缘起性空嘛。那下面一个我觉得就是观待因缘，就是观就是观待等待的待因缘，那因缘就是后面我们会讲到的十二因缘嘛。那在我了解里面，业有分为就是不善业嘛，十不善业，就以命中来讲当然也有善业，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没有不济业，就是不善也不恶的业，就是我们平常并不是每天都有这种起心动念好啊坏啊好啊坏，就是在 是在 不知觉中做的事情，就是没有起心动念之下，或是就是一个行坐卧这种的一种，没有一种 真正的想法里面的念头。那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因为我们要先了解文思修嘛，我们现在在老师对我们的法布施里面，让我们先清楚明白什么是对的，然后呢你能够观察，你才有个方向去对治你的无明嘛。那你能有办法对治无明，才有办法就是做你的修行。那我们在行的时候，就是你讲的刚刚的这个所谓的我们讲五毒转五智也好，就是我们的毒嘛，就是所谓的你的眼耳鼻舌身意创造出来的五尘，各种日常生活中的点。那你不执着在这个点，因为我个人觉得是最主要是爱我执嘛，就执着里面也是最重要的。我个人觉得是爱自己这个点，爱我执是我们很难做到的， 对对对， 因为我们大概会觉得生气都是因为别人讲一些话，或者是做一些你不喜欢的事情，就觉得好像是一种在攻击自己，你懂我意思吗？就自己因为把自己放得比别人高，简单这么讲，就我们大家很自然的一种累世的一种爱我执，会从阿拉耶识，就是第八意识一直跟过来，这个很困难的，就是我们会把自己看得比较高，自己看得比较对，所以呢我们就很容易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会很执着在上面，包括人事物啦。那不喜欢的时候呢，只要那句话你就一直停格在这里，我们讲叫非理作意啦，就是没有理性的一种意识，就是不断的一直把这个东西一直看下去。那事实上你也不是真的讨厌这个人这句话，因为这个 moment 已经不见了，已经过去了。那也就是说你自己一直执着在那个点，那越想呢大部分都是自己幻想出来的，也没那么糟糕。 没错，是的， 也没那么好。 那就是后续， 就说 第六意识不停在发酵嘛。 对对对，没错，就是你的爱取有嘛，你的业力大部分都是因为你喜欢，你想去取才会有嘛。包括我们的这个投身的，刚刚我们后面会讲到的十二因缘嘛，所以这个就是产生的各种的业力的产生，包括我们去投胎啊，或是各种的这种。都是来自于我们的爱跟我们的讨厌贪嗔痴，所以就是尽可能每次我们产生这种念头的时候，我们把自己往下走，那对峙就是说换位思考，简单这个点就是把的位置先对称对调来看，众生都是追求快乐的，都是平等，先尽可能这么去想，可能那个就可以很快的，尤其是憎恨或讨厌的时候可以先下来，那或者是说先停下来喘气一口气，仔细想，你那么喜欢那件事人事物也没那么好，说真的，就是自己非理作意的加上去，讨厌呢也没那么严重，那这样之下呢就可能你就比较容易比较容易会平静，那有办法平静，我觉得这会有帮助，在自己修行里面的说要先止观的时候比较有办法，不会有那么多的起心动念，每天在生活里面让自己非常的痛苦，因为太多的事情，最主要是称心如意的时候太高兴，对不对？那不称心如意的时候太伤心，大概是我的理解。 对，很棒啊！你刚刚讲的那个第六意识那个妄想哈，我自己就有结，就是我的经验跟一些法师讲的，他说当你那个脑子，我们第一个是先觉知自己脑袋在乱想，就比如我很讨厌一个人，后来越想越气，对吧？ 对。 然后你就 get carry away。你已经忘掉那所有东西都是你自己幻想出来的，因为那个事已经结束了，后来你所生气的那个发酵 moment 都是你自己脑子在幻想，当你有觉知到你在又在妄想的时候，那个其实有两件事情可以做，一个你就停在佛号上面，你开始念佛号， 对， 先帮助你止息你的妄念，或者有些就是我就开始做大礼拜，总之你就 focus 在某一个东西上面，但是呢那个境界法师也有讲，他说你如果是用这种心态去念佛跟做大礼拜，你只是说帮助你先止息你的妄念，但是真正念佛跟大礼拜那是必须是在那个空性的情况之下去念，那才是最够力的。 对， 但是 一定要关， 还没到那个地点的时候，你的确可以借由佛号跟大礼拜来对治你的那个嗔心啦，暂时。 所以就是暂时，因为要暂时 是 大教典才能够帮助你开智慧啊，对不对？不然心态浮躁，你像我们今天上课，我们还要回头去思考字里行间的意思，再对照我们自己生活里面的一些事物啦，那你就自己可以去关照自己有没有改变， 对对对， 这个是一个重点的。因为如果没办法关照自己的起心动念到你的行为里面，那每年每月的去看，你修行是为了，就像老师您曾讲过的，不是说你学了多少，是你放下多少，最主要放下你的执着，而且要把自己的爱我执要降低，那你的快乐才有办法上升嘛，对不对？真的你才有法清净。 修行是放掉多少，不是得到多少。 对， 放到最后都没有时候，你就大绝了嘛。 对对对，但是这个步骤对不对？要有个次第嘛，对不对？我们就是凡夫俗子，必须要跟着次第去走，然后要自己去往内修。我觉得佛教最大的不同是往内行，每一个人都是往内在看自己的，因为每一个人的烦恼是不一样的，但基本上从对着自己的想想看，大部分的烦恼千百种，但就是从自私自利了。简单讲，爱我只是自私自利，把自己放得比较高。那你就会很容易觉得，对对，很容易觉得说，你就为什么说会有很喜欢的喜欢，很讨厌的？那事实上，非理作意就没有理性的作意，就是痛苦，就是烦恼。对呀、啊，那事实上我们都是寻求快乐，可是就是往往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上，而忘掉了因缘法，就是说我们都是一起的，这个所有的因缘都是关带在一块，也就是说大家都是互相牵引的，跟你旁边的这个你生活的。每一个的缘分，包括你我们现在一起共修的人，都是有累世的因缘，所以可以在一起修行。那我们大家都互相 有 影响，当然啊，对不对？就老师，你每次一讲上课中你点到了一些，包括你课后跟我讲说，哎，你帮我们大家做一些这个，我刚好自己也在做。那天你跟我们私讯，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所以这些就是一些因缘啊。那你观待因缘的时候，对啊，就是会看到自己的一个点，然后更清楚的知道你的方向。那我就觉得。就在上课中你自己会觉得越来越快乐越来越平静，那至少方向是往一个对的方向去走，对的一个次第在进行。 我是希望所有的同学哈，真的上完课是能够从课中有所得，会 do something。 就是 对对对， 刚当然上课对你们来讲一定会有一些新的知识吸收进来，可是你是不是能够去思考一下你能够做些什么事情能够改变未来。那我都很鼓励大家做法布施，然后我很开心我们这个班上有一个叫 Wendy 的同学，他都会慢慢慢慢就可以跟我 join， 以后会在我们其他课会讲一些东西。法布施啊，是我看到所有法师里面每一个法师都 consistent 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做法布施，你那是第一个，凡人都希望有好报，那是很大的功德。那第二个，对于自己的精进哦，出三界是非常大的注意，所以我都会鼓励你们所有的人讲一句两句三句四句都好，你只要能够出去能够把这三知识传出去其实是很棒的。 对啊，而且 需要练习啦， 没错，在讲的时候你自己也会更清楚你有没有融会贯通， 是的， 不是只是在看嘛， 是的， 因为我们闻嘛就是听，那听了三知识之后你要思考嘛，思考之后呢 对对对 你要进入你的行为，那你就会一直在反观自己在讲的时候，哎，我有没有融会贯通啊，有没有了解啊，不是说只是在背这个，就像您刚刚讲的很好，我们要先了解大教典，就好像这样说，我们了解这个理科里面要怎么去做，然后再进行我们的实验嘛， 对对对， 就是 practicing right。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您的解释非常的清楚，对啊， 好， 谢 谢 你， 谢谢 Annie， 谢 谢 Annie。好了，那个 Wendy ready 了没有？大概过几天就可以讲，可不可以稍微开始讲一点 ？Wendy， 哇，我礼拜一的时候，我想我可以先把你上个礼拜讲的，给大家复习一下。好 吧， 好不好？ 我们先从六祖坛经开始。 对， practice， 比较简单的，太好了，太好了。好，那我们那个下个礼拜不上，就再下个礼拜咯。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不好意思耽误大家很多时间。那我们就下两个礼拜二啊，就是过两个礼拜二，我们还是一样八点见面。下一次讲那个。五蕴皆空跟诸法空相，那个会比较烧脑一点，所以大家要精神好的时候再过来。好，谢谢谢谢大家，晚安咯，要记得， 谢谢， 好，谢谢老师， 晚安， 拜拜，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拜拜。